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真系讲下呢个陈包养唔有错啊？ 冇错啊，系啊，都可以、啊。 我首先讲解释下先，因为咧个设今日架撑设备有问题啊。咁咧就啲声可能有少少怪怪地，或者可能有啲杂音，咁啊，希望大家体谅下先啦吓。咁啊，陈包养，咁其实咧可以分两个阶段去讲嘅。但我哋未讲两个阶段之前咧，梗系例牌啦。 即系讲下时事嘢先。 讲时事啦。即系首先咧，我哋即系要，即系我唔想讲嗰个乜嘢。林鄭月娥嗰、那個延遲一年啊，嗰、那個真係蠢到冇人有，我真係唔知點解喎，即係點解？嗱，我講少少先。如果你係要延後一年，你就唔好啲叫揾人 DQ 班泛民啦、啊，跟住好蠢噶嘛。即係某程度就原來我聽個記者招待會，林鄭就其實點解會咁樣咧？佢話我佢係冇通知到。選管會 即是扮做嘢囉，我之前都講咗啦，即是選管會係扮唔知道囉，我哋咁樣我 咁唔係扮呀，根本冇講過，即係你諗下啦，星期四就 DQ 咗12個泛民啦，咁理論上星期五就會 DQ 埋㗎嘛，即係即係即係朱海迪呀，即係佢都係都嗰個理由都係簽咗嗰、那個唔知咩嘢簽通知書㗎嘛，即係唔係確認書喎， 就冇簽 泛民有一個反抗協議噶嘛，會反抗噶嘛，咁其實朱海迪都簽咗噶嘛，係咪先？咁因為咧嗰、那個姓袁嗰位嗰個妹妹啊，即係以前前眾志嗰個咧，咁佢自己咧就簽 DQ 佢嘅理由就係因為佢簽咗呢個反對通知書， 佢唔係叫反對通知，即係某個咩啦咩 抗爭啊， 類似咁啦， 係啦，抗爭 同確認即係承諾書啦，應該話 係啦，我承諾抗爭嘅。咁其實 DQ 阿袁姓袁嗰個女仔咧，袁家慧就係呢個理由啦。咁朱海迪都同時有簽，即係理論上星期五就應該 DQ 埋朱海迪噶啦。但係星期仲冇講過嘢咯，點解咧？因為其實嗱，咁而家林鄭咁講嘅個講法，佢冇通知個選管會啊嘛。即係選管會係今日，即係星期唔係今日，係星期五。先知道 七月三十一號 係啦，七月三十一號先至知道呢、這個選舉押後一年，咁你咪戇居咯。所以今日星期，所以星期五七月三十一號就冇講啦，就冇再講 DQ 其他人啦。喂，大佬，咁講五個 DQ 主任，即係講五個競選主任係咪俾你線啊？喂，坦白講句，隨時真係俾外國制裁喎。 唔係嗱，我想講下先。我個 point 有啲唔同， 好啊， 嗰五個人都係香港人嚟㗎嘛，都有睇報紙㗎嘛，喂，我哋早幾日啦已經收曬風話分鐘延遲幾個月，延遲一年啦，個選舉志願香港人點會唔知呀？ 但佢冇講㗎嘛， 佢係扮做嘢，即係你明唔明先？ 我嘅明白， 佢驚佢冇，即係好得意，但係點解呢？我哋而家呢唔可以用香港人嗰個文化去諗、我哋要代入返大陸，已經變咗大陸化咗㗎啦，係咪先？ Okay. 大陸化去諗呢，咁佢嗰個如意算盤呢就係話，我好中立嘅，我冇干預選舉啊！今次延遲一年係因為係完全係疫情嘅考慮嘅咋。咁選管會仲係獨立嘅，我唔知，我冇干預佢哋，係佢哋自己做，係一定係呃人。 OK， 即係我個 point 就係咁樣樣。雖然全世界都知啦， 但係你冇可能即係會搞，即係你無端端，你都無端端咪揾幾個同事，咁咪真無端真係送死。 佢唔係送死啊！ 即係無端 DQ 喎，呢五個 DQ 主任 DQ 緊嘅嘛。即係制裁緊喎。 喂，如果你驚制裁，你就唔好坐呢個位啦。嗱，我就啱啱諗咗牛哥。即係呢個點解有啲人又話咩制裁講到好誇張。我一諗返啊，其實制裁我啊恩仔冇得用美金冇問題喎，我所有資產全部都係港幣嚟嘅。我冇去外國，我冇去旅行，冇去成。所以即係你即係講啊講到話。 Sorry 喂，邊個？你有冇供 MBF 啊？ 我冇啊，我啱啱呢份工冇。你就算有工都冇問題嘅。 保險咧？ 唔係保險，我都有買，但係未必關事啊嘛。如果 保險美金計價，你咪搞掂咯。 美金 90%嘅保險係美金計價㗎。 唔係，咁你聽我講埋先。咁如果喺香港， 嘅阿爺平安啊，乜嘢保險啊，好多保險公司都俾大陸啲保險公司收購咗，話佢用人民幣同你計翻得唔得？ 咁就兩件事 啦。你有冇影響你先？ 我想唔想用人民幣有另外一件事啊嘛。 咁你一係就冇，一係變人民幣咯。問你，你肯唔肯啊？ 咁你冇得用佢啲卡嘅喎，咁你要用銀聯嘅咯噃。 我就冇乜影響咯。 咁如果你譬如你啲嗰啲你嗰啲咩網紅？啊、要用 PayPal 嘅 ，KOL 用 PayPal 嘅，即系 YouTube 用 PayPal 嘅。 嗯， 喂，你冇用噶喎。 唔系，个问题就系嗰个 DQ 主要嘅衡量，每个人嘅衡量唔同啊。佢觉得喺大湾区生活仲开心过去外国啊。佢觉得用人民币一世好过用美金啊。 唔系，即系 佢系预咗以后 我系讲紧，如果譬如你俾人制裁咗， 嗯， 你个恐怖嘅地方就直头连供楼你都有问题咁，因为一齐割窿噶嘛。 唔會 call 噶，點會 call 啊？我供港幣嘅啫嘛，邊個供美金嘅？ 唔係，個銀行唔會同你做生意。 邊間銀行先得㗎？你阿爺中國銀行會唔會唔同我做生意啊？ 佢查到，因為如果美國制裁咧，你係而家是同嗰間銀行有關係咧，係、 嗯、 會制裁埋你嗰間銀行噶嘛？ 唔係，我覺得 嗰間銀行咪唔會同你做生意咯，即刻就唔借俾你啦，要 call 窿啦。 即係你覺得中國銀行會因為依樣嘢而 call 啲 DQ 主任咯？ 我中國 銀行會，如果你覺得中國銀行會，我就覺得阿爺會同我 DQ 主任講，從樓我而家幫你送俾你。 都唔出奇，咁唔會，可能政府幫你供咯。 嚇、啊，得唔得？係咯，即係我意思就係咁。即係佢每 日供錢，咪供俾政府咯。 係啊，即係你唔使諗到太過咩國際化噶啦。而家香港已經變咗本土化、大陸化噶啦，冇得國際。 咁即係， 除非你真係離開香港咯。 係咯，嗯，都係講翻，即係嗱，咁而家啦，DQ、嗯、DQ 主任嗰度唔好講啦。咁而家係褪遲一年啦， 即係太過分啦，睇下做肉酸啦，我覺得。 我覺得嗱，坦白講嗱，呢樣一樣係一樣。我覺得你逢係用疫情去講咧， 就唔通咯。 唔係疫情就唔通啊。 唔係點解要一年？ 嗱，坦白講嗱，你講咪先啊？如果用疫情喎，喂大佬，我真係喂坦白講，如果譬如。當時有啲咩事，係咪由你負責先？ 咁唔係，咁我想問一問先。 你唔敢負責噶嘛？ 唔係。 喂，我覺得而家用乜嘢疫情去打？即係嗱，我當然我完全唔贊成啦。 嗯。 但係你唔俾你嘅遊行，唔俾遊行用疫情為理由。喂，我真係睬你唔漲啊！係嘛？係咪嗰啲？呢個係政府絕招嚟，我覺得。 唔係咁， 即係而家我就用一個陰謀論，我就諗住要押後一年，就放啲人入嚟，一係六月十八號之後先至放寬可員入嚟噶嘛。就特登放啲人入嚟，等你嘢爆第三波，咁咪 呢個就肯定係唔係？我想講下咧，即係你嘅意思，即係話一年就好合理，但係點解佢而家叫啲餐廳停業啊？夜晚唔准咪係7日7日咁樣延長啫嘛？佢冇話點解佢唔一停，又話你3個月冇得堂食先得㗎？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唔係今日啦，即係六日出街嗰日同埋今日啦。 嗯， 以阿林鄭嗰個講法咧，就話咧 系，因为我冇睇记者会。 14日咧，就唔系一个唔知乜嘢，佢解释到嘅。 佢解释唔到，边度解释到？夹硬咁讲啫，即系讲完我哋要听咁解啫。如果你话真系 要，起码解释啦。 咁个解释咪就系、是、咁？点解早两日你话日头都唔俾堂食，过咗两日你又可以取消翻先，俾翻堂食先？ 因为政治 一日都延长。 唔系，其实你要参加国内咯。國內咧，譬如佢有啲政策，佢會推翻佢咧，通常就關於民生嘢，咁個阿爺就會跪低嘅。但係嗰啲政治咧，阿爺就唔肯跪低。 所以我意思， 嗱，而家咪一樣咯。你送中啊，或者呢個國安法啊，或者呢啲政治嘢咧，政府係盡量嗱，當然最後都跪低咗。那個送中，但係某程度佢係唔想跪低噶嘛。但係民生嘢咧，民生嘢就冇所謂啦。咁我咪跪低咯。咁我咪即刻算啦咁樣。你死你事啦，咁我咪俾你喺翻堂食咯，系咪先？我觉得系咁样啊，因为依家而家系大陆都系行紧呢个方法噶嘛。 唔系，咁我意思即系话咧，佢系任佢噏啊，你明唔明啊，牛哥？即系佢完全冇嗰个逻辑啊！嗱，即系其实咧，佢讲一年，其实一年后我哋有冇得选咧？ 系啊， 即系我想同你讲，我同你讲有得选。只要佢知道個結果先， 係啦。 佢知道佢贏，佢就算你打風、水災、跟住地震、跟住火山爆發，只要佢知道聽日選會贏， 係啦， 我都會照選。 要選啦。 咁我而家嗱，我有個 point 啦， 我明白噶。 嗱，我而家即係好，你都知我中意諗嘢噶啦，即係嗰啲叫做天馬行空啲諗咧。如果我哋全部由今日開始全部跪低， 嗯， 即係想有得想出年有得選咧，全部支持曬保皇黨， 扮咯，其實我覺得可以扮支持嘅。 跟住咧就所有泛民鬧，跟住所有民調做到泛民好低好低。咁我做到建制贏七成，泛民得三成嘅支持率咧。我就保證出年九月零有得選。 係，我都覺得係嘅。 不過香港人未必有我依個諗法咯。 唔係，仲有啲幾好，其實可以嘅，全部揾曬素人咯，你根本冇得 DQ 嘅咯。 素人嚟講， 即係今日嚟講，譬如我今日我要想選，我 delete 曬我所有 Facebook 啊、IG 啊嘅嘢咯，跟住我先至慢慢做我個細佬。你問真我，我啲乜嘢都撐，但總之我冇求選到。算我國營書，我有錢，總之我最終去到咧，就化身做泛民啦。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咧，啲人唔知道你係真心定假交。係 噶，最緊衰就 點樣嗱？咁我就 走喺度啊嘛，其實 嗱，我就有個諗法啦。 係先？ 譬如即係所有人舉個例啊，我哋個個都唔知邊個係真邊個係假嘅。 嗯。 咁但係咧，有個叫做記認。 嗯。 譬如啊，我每次出嚟選舉，我著兩隻，唔係一隻黑一隻白。 嗯。 拎高俾你睇到嘅，我每一次出嚟選舉論壇，我都係咁樣，但我把口咧就話支持共產黨，好愛國，即係咁樣得唔得咧？即係舉個例， 其實唔使， 或者着件黃色嘅巴咁樣女仔， 其實唔需要， 咁得唔得？ 即係只要其實有到時有泛民啲老坑加持咪得咯？ 唔係泛民老坑加持咪 DQ 你咯，跟住 唔係咁樣，我你憑咩 DQ 我 ？DQ 咗㗎啦！ 你又揾唔到我嘅證據。 冇得話憑乜嘢咧？而家啊，連阿楊岳橋啊咁温和都俾人 DQ 咗啦，公民黨。 咁公民黨係講過抗爭噶嘛？即係抗爭確認嗰、那個承認咗抗爭嗰一樣嘢，先。 唔係，咁我又問你啊，而家佢話我你會唔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喎、啊？喂，你俾得我投贊成同反對，我梗係有權是但投一個票噶啦。咁、你即係逼我要投贊成票，咁乜嘢叫議會先？ 佢哋講嘢講得佢係全部法案啊！咁全我發覺得你玩㗎嘛。 唔係，咁你等先，你俾得我一同二嘅選擇，係你話俾我聽任我選嘅，咁我揀一同二都關你咩事啫？咁我反正成反對都得㗎，你冇可能話我因為你永遠都揀二啊，你一百個都揀。喂，我哋去考試啊，做選擇題啊，如果有時細個唔識會點啊？記唔記得啊？ 雜書仔咯。 唔係啊，填曬一個啊嘛。 哦。 填曬通常我哋填曬 C 或者 D 啊嗰陣時選擇題，咁實會唔會零分係咪先？ 係，梗有四分嘅。 實有啲分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或者少個，即係總言之唔會零分先啦。咁、你冇得話我唔可以，我真係覺得個個都係個答案，你冇得話我，因為我故意填曬 D 需要俾我零分嘅。雖然我聽好似以前中學真係有啲咁嘅老師啊、但係唔啱噶嘛，我啱就啱，錯就錯噶嘛答案。 喂，咁樣睇下點啦。咁啊講真啦，而家即係唔好係一日炎長啦，要計下一年。咁我就唔使講啦，我覺得希望係跟住啲素人咧就應該出嚟啦。 哦， 素人出嚟咧，我覺得會易搞啲啦。 但你素人出嚟一定要俾人有個記認先得。 哎呀，都係泛民加持啦，咁好簡單嘅啫，我覺得泛民加持啦。好啦，咁啊，差唔多啦。 哦，係啊， 講咗咁耐 ，OK， 即係俾人屌啊，或者咧，即係我哋講求包養啊。 哦， 即係唔好話求包養，你尋包養啦。咁而家我 你有冇包過女啊？以前即係咁講， 拍拖結婚算唔算？ 唔算包，嗱，係啦。我覺得就要同你拗一拗啦，你講先。 因為你係要俾錢佢做家用嘅，喺我嚟講或者女朋友，你有個女朋友，你都俾錢佢做一個家用嘅，咁同一個包養係冇分別。包同埋養啊，除咗一個包字之外，仲有一個養字啊。OK， 係咪啊？咁佢唔係話淨係包啊嘛，我就要養埋你噶嘛。 唔係，咁你拍 咁你太太，你太太唔係養緊你太太嘅咩？如果你太太冇嘢做喎， 唔係我明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同嗰個女仔拍拖，就叫拍拖咯，我覺得叫女朋友。如果你話包養，嗱我印象中啦， 都算係包養啦。 如果你話為咗問下其他網友嗰啲，即係我咁樣理解啱。如果你覺得包養嘅話，你哋就冇咩感情嘅咯，冇咩愛情應該話。 唔係，都其實，哎呀， 咁樣講， 唔好話包一件女幾錢啦。通常我哋都話養一個女朋友幾錢。我哋以前 養係 OK， 係 咯。咁其實琴包養有呢一個咁嘅。香洗到噶嘛，有一個咁嘅含義喺度噶嘛， 咁樣 OK。 所以咁樣我就覺得， 喂，咁有冇感情基礎先？你覺得？ 嗱喺我嘅立場就應該唔應該有嘅。 哦，咁啊， 但係講真，啱啊講， 喺一啲我啲朋友嘅立場就會有啦，即係例如阿的嗰啲啦，係咪先啊？咁啊，咁嗰啲我哋唔講啦。即係譬如你即係所以我覺得尋包養咧，包養咧唔可以尋包養啦，包養就有兩個層次，一就係、是、太太或者女朋友， 嗯， 二就係、是、真係二奶或者叫小三啊。你分清楚啊，二太太同女朋友係兩件事嚟嘅。 是 二奶同小三亦都是两件事嚟嘅。 嗯 ，OK， 嗱，咁我又尝试由以前嗰个角度，即系以前开始识女朋友嗰、那个寻包养嗰个价钱，同埋嗰头嗰头啲服务，就讲试下可以讲翻而家系点啊？首先我哋唔好讲话二奶啊，同埋呢个小三先啦，呢、這个留翻下集先讲好冇？咁我试下讲下以前包养一个女朋友。有感情基礎嘅 ，OK 啊，或者你係結婚嘅太太，咁都係差唔多嘅啫。但係嗰個只係個形式唔同啦。咁我可以話咧，以前八十年代啦，即係我哋唔會話係我嘅，我哋撲街咁，你知係咪先？你知我對我以前嗰件婚，我嗰段婚姻係非常之唔想講噶嘛。 唔係，我插你一句先，即係我覺得啱啱我突然間諗到。即系女朋友有感情嘅包同冇咗感情嘅包系咧，佢会收信啲，佢冇钱先问你攞，同埋固定每个月几多号，大概几时俾钱俾几多，咁样得唔得啊？ 都差唔多，其实都系差唔多。个女朋友你都系咩噶啦？即系以我好奇，我奇怪啲嘅，我奇怪啲嘅、 嗯， 我唔系话识咗女朋友先至，即系我其实我咁大个仔喺大陆就两次嘅啫， 嗯， 应该系 即系包女 唔系。結婚一次，女朋友一次，佢好似兩次嘅啫，都係兩次嘅。因為結婚嗰個當然都係曾經做過女朋友，但唔同啦，因為佢嗰個會長少少嘛，嗰、那個係一個好混亂嘅嘢，所以我唔想講。咁、 嗯、 咁只係咁啊，講翻我個女朋友啊。咁當時咧就識到啲女仔，佢當時你即係我時已經係八， 即係你結咗婚之後，即係離咗婚 嘅。離咗婚啦 ，OK， 婚 okay 我唔會講結婚嘅 ，OK。 網友你永遠仔都唔會好清楚嗰個來龍來脈嘅，真嚇、 啊、 我。我就算講我都講少少，透露少少咁樣，我講啲唔講啲嘅，啊，你都可能會鳩噏啊，呃鳩你哋嘅，所以我唔講個真話出真相出嚟嘅。咁我就講翻嗰個我拍拖啦， 拍拖係 大概九十年代到啦， 嗯， 因為我八十年代結婚嘅， 嗯嗯 ，OK， 我八九年結婚又基本上就係、 是，哇，你結咗婚三十幾年啊， 係啊， 哇， 我八九年唔知三四月嘅。三四月嘅 ，OK， 啊嗰阵未六四，而家六四咧，哎呀，如果六四我就唔使结啦，唉、哎，如果佢一结得咁捻真难，因为其实六四之后我就冇翻过大陆嘅，好少翻大陆啦，冇翻大陆啊，即太太都系嚟香港啦， 嗯， 啊或者我有时偶然都会翻下头嘅，咁通常就佢过嚟，因为佢有好多途径咧，系好容易过到嚟，因为佢系有啲身份特殊嘅， 嗯 ，OK， 嗯 即系识人啦，有想由人啦，啊， 嗯。 咁我都唔講嘅，當然啦。咁我講翻我女朋友啦。咁其實我咪離婚之後啦。咁、 嗯、 之後咧，咁我又識一個小關妹， 即係單身啦嗰陣時。 單身啦，識一個小關妹。我前妻都係小關妹嚟嘅。 即係你唔係有老婆嗰陣時候有個小三。 冇。 即係真係斷曬清清楚楚 嗰陣時間。然後離婚七年之後啦。 好 ，OK。 係啦，咁樣我乖乖地安分份咁，我拍拖啦。 嗯。 跟拍拖啦。咁我大概係嗰陣係九。喂，嗰時應該係九七年之前啦， 啱 啱傾緊 回歸 嗰時候啦，咁樣。 嗯、 喂，嗰時都好似我上次咁講啦，改革開放嘅年代嚟噶嘛。 嗯， 即係嗰時嗰啲女仔咧，即係係點樣咧？佢哋係好想同一啲香港人去拍拖嘅。即係嗰時要如果用我要追你要追一個女仔咧，追一個大陸嘅女仔咧係好容易，尤其是喺深圳，因為當時咧。因為佢嗰時候嘅改革開放最熱烈啊嘅時候，因為最多香港人會走去呢個深圳嗰時候咧，其實就九十年代啱唔啱啊？阿恩仔， 咁但係嗰陣時候因為點解你得嗰時候你後生啊嘛，牛哥你都計埋呢樣先得㗎。 我曾經見過咧有一個四十歲嘅老啊，我睇個樣係四五十歲嘅老啊， 嗯， 喺 disco 裏邊。抱住一隻啤啤熊，好撚大隻嗰啲咧，嗰啲毛公仔咧、 嗯， 就喺個台上面跳，唔係喺個台下面喎，個舞池跳喎，佢企喺咗個喇叭上面咧，那個目測我目測佢四五十歲噶啦， 喺度攞好似 溝女啊，即 係就喺度跳咯。喂，大佬嗰陣佢都好受歡迎。咁唔好話嗰陣佢嗰個40歲個阿 uncle 受歡迎啦。咁我當然我都受歡迎啦。嗰時候嘅我係咪先？ 咪就係咯，你後生啊！ 咁、 你都成日屌啲網友啦，後生你去溝女唔好跟我去玩。 我成日咁講。 後生你 OK， 你唔好飲神山苦你。 唔係，即係最簡單。如果當時嘅 你自己同自己賭埋， 九十年代 OK， 就算你唔後生，你都唔撚使叫雞嘅喎。講真，其實你唔後生，你一樣有辦法溝到女嘅。即係只要你係一個香港人就得嘅咯。即係嗰時候嗰個身份啊，你明唔明白啦？係。即是一個字講曬，二 唔係嗰陣時嗰、那個同埋可能嗰、那個貧富差距都仲係大， 都仲係大， 即係香港人都仲係叫有錢啲、 啊，而且即係俾人香港人覺得比較文明啲嘅，比較玩佢比大陸仔好啲嘅嗰陣。 喂，而家插一句， 而且咪即係講咪即係我好快嘅，而且嗰啲女落嚟深圳，佢都諗住，如果諗住拍拖都諗住同香港人啫嘛。 如果我插一句就係話，你一講起而家嗰啲大陸。嗰、那個市、那個市道啊，包二奶啊，溝女個市道，就係俾啲潮州佬做壞曬。 你未必定嘅， 真 係 喎、 哦。你嗰個固執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 ，OK？ 因為嗰個係一個二奶或者 特別 case 嘅包養嚟噶嘛。係咁、當時我自己拍緊拖嘅時候，我自己係點樣嘅咧？喂，我就喺深圳租間屋啦，佢係租一間嗰啲三樓， 行樓梯嘅。 嗰度其實冇乜 lift， 冇有 lift 嘅大廈嘅，係有嘅， 即係好少好貴。 好少喺布吉咪有啦，太陵花園咪有咯，水庫啊。咁其實除咗呢啲咁嘅出名嘅花園之外咧，全部都係行樓梯咁啊。我通常唔使講啦，梗係住湖背啦， 嗯， 係咪先？或者向西村啦，或者水庫啦，水庫又好出名，二奶村好多好多香港人出出入入。咁 我又唔明啊，其實。搭車好遠下嗰啲水庫，點解咁多香港人住嗰頭咧？ 因為其實咧有人去住開嘅話，即係有一兩個住開，你咁你其實會跟埋你啲朋友嘅，跟埋你啲朋友。 即係可能嗰陣時搭的士又平咁啊，有幾條友一齊搭的士一陣。 跟埋啲朋友，譬如我喺大陸溝咗條女，拍緊拖，咁阿恩仔你又同我做朋友。 哦，咁我女你個女朋友又介紹有啲朋友， 係啦，一定係嘅喎，一定係咁，我自己都係咁， 即係楞嚟楞去咁樣。 我自己都咁上下嘅。咁跟住你，咁我住得水庫，你係自然住水庫噶啦嘛。 嗯， 係咪先？即係嗰陣我自己咪租咗水庫咯。 嗯， 租水庫住。咁我點識嗰條女咧？就因為我前妻嘅朋友。咁我仲有 都係韶關啦，所以 都係韶關妹啦。嘅朋友介紹佢幫我識嘅。即十年嘅啦，呢十年嘅基本上咁我有時喺 QQ 聯繫啊，咁啊即仲要做。 嗰陣時有冇 QQ 啊？九幾年？ 有。 九幾年有 QQ 啊？ 有、okay. 一路用緊。 OK。 咁啊喺度即係嗱，類似 ICQ 嘅嘢 ，MSN 啊， 都有用嗰啲啦，係啦，都有 QQ 嘅嘢未咩？ 都有電腦就有噶啦，有電腦有嘅。嗱，咁啊跟住就識到而家嗰我第一個女朋友咯，叫做啊，即係唔計前妻啊，前妻係。 你一個女朋友一頭先嘛？ 我一個啫， 其實你一個嘅啫。 咁、我識咗第一個女朋友咯，咁啊，嗰幾撚奇怪喎，即係佢因為係一個朋友介紹啊嘛，咁啊嗰次咧就我話約咗佢成班人喺個卡拉 OK 玩，就請曬成班女喎， 咁係咪你一個仔得條仔？ 得我一條仔啫，咁啊佢就我 鋪度有幾多個人啊？總共幾多條女？ 都係六七條女啊， 都 係 六七條。 佢其實就為咗介紹嗰條女。嗰條時關妹俾我認識嘅啫，咁嗰條時 關，咁點解你嗰個老友咁好嘅對你？ 哎呀， 即係老友嚟嘅， 而家唔係咯，而家揾唔翻啦。 唔係我知，即係都真係當其時都好啦，好 friend 先至會咁樣介紹。 麻麻嘅就都係麻麻， 但係都肯介紹俾你認識咯。 因為佢係想希望識個香港人啊。 因為而家冇人會咁好介紹啲女俾我哋香港人識。 慢慢講下啦，就點 over 我都講曬。 即係成個故事， 呢個故事。 即係今集一定講。 嗰啲女，我其實嗰啲女都希望你介紹一啲男仔俾佢識噶嘛。所以佢一定會好好咁對你噶， 哦，即係嗰個 friend 都想你介紹其他， 一定係噶， 因為佢對你可能冇咩興趣，知道冇可能。 佢知道我冇對佢冇興趣，因為佢識照鏡， 係 明唔明白？識照鏡，但佢硬係佢都想有啲 即係我明解， 因為我係扮到自己係一個幾有風度啊，幾有學識高尚啊，又唔會係窮嘅撚樣嚟噶嘛。其實我係一個好撚窮嘅撚樣嚟噶嘛，係咁我好識做戲噶嘛。咁啊介紹咗一條女俾我識。咁嗰條女咧，佢擺到明嗰條女都係 我一見到佢，我知佢實手溝嘅，因為佢著咗一件金色嘅連身裙， 即係點啊？引你注意， 好似登台咁嘅。 哦，即係佢好重視呢個約會。 啊，即係平時你見到啲人咧，都係都著裙啊，著出成，但係唔會著到咁誇張啊！哇，嗰日喺所謂卡拉 OK 裏邊咧，見到嗰個佢咧係閃嘅。 嗯。 即係其實， 喂，咁另外， 坦白講，你問我，我就好靚啊，我覺得。 唔係， 但係嗰條女，佢真係好得喎。即係嗰條女似邊個咧？哦，唔驚，似一個明星啊！ 唔係打叉先，七八條女，一個就是你的目標，一個就是介紹人，另外那五個得唔得啊？ 全部打嚟嘅， 哦，即係印象中全部， 全部都是嗰啲，即係佢啲同事嚟嘅，即係介紹人嗰個同事嚟嘅。咁啊，咁最簡單啦。咁啊，我啊，梗係盡展我風度啦，係咪先？咁啊，跟住咧，梗係攞啲 電話 啊、QQ 啊咁樣，咁啊同佢聯絡咯。咁啊，其實行咗一輪嘅啫，即係唔使好耐啦。咁啊，跟住嗰條女就未拍過拖嘅， 未拍過拖嘅，即係 大家明啦嚇。咁啊，大概都冇半年有咁幾個月啦。咁啊，跟住梗係 開罐頭 啦嚇， 即係真係嘅。 啊，真係開罐頭嘅，真係嘅。 即係佢真係冇拍過拖嘅。 啊，真係冇拍到過，真 係。哇！咁你辜負咗人喎， 唔關事啦，我咪事啦，佢啲冇辦法嘅。啊，嗰啲賤男咪咁樣噶嘛。咁跟住咪同佢行啦。咁其實嗰度個消費係點樣咧？ 喂，我問一問先。你大概一個禮，即係一個禮拜見佢幾多次先？當期先， 都一個禮拜一次到咯， 一次到，即係一個月。 其實應該係一個月三次啦， 一個月三次。 因為佢姨媽到嗰日，我唔會見到。 唔係，即係講緊你食佢之前啊 嘛。哦，咁啊，都 溝佢嗰陣時啊， 都係一個月兩次三次到咯，唔定啦，睇得唔得閒。 O K， 明白。 睇得唔得閒啦？因為佢自己做嗰份工作又唔係休星期六日嘅。 哦，即係一個月又係得三日假咯。 係啦係啦，啲工大家差唔多啦，大家所以就冇得。好得你就要約啦，約時間，所以有 QQ 度約啦。係咁啊拍拖咁啊，其實當然都係咁噶啦。 喂，講下去邊度玩啦、啊？當其時你哋即係我諗啲網友都有興趣，同我翻啲歷史咯。 嗱， 即係點樣溝女咧？我相信好多咧，嗱，即係咁講，聽到你 嗰陣唔使溝女噶。 嗱，你等等先，慢慢我啱真係而家要屌柒。 如果你真係得咧，我求包養咧，我可以講三四集。 唔係，我想屌柒你先，牛哥。啊、喂，而家。你又話嗰陣時唔使溝女，即係我哋 get 唔到啊！我哋而家全部係好辛苦，用好多錢都溝唔到女。 所以慢慢咪要我咪逐個層次講。 即係我意思就係你當其時個情況係點樣樣？你點樣搞掂呢條女啊？咁樣樣。 喂，唔使嘅， 即係要同佢講啲咩送啲乜嘢嘢啊？講啲乜嘢啊？ 嗰陣物欲，佢哋要求又唔多嘅，即係買啲注意繩。嗱，我又可以講個故仔俾你聽。我為咗報答嗰、那個送介紹。韶關妹俾我認識嗰個條韶關妹咧，咁我咧就買咗個 polo 袋，嗰、那個 polo 袋咧係嗰啲係咪假嘅咧？ 咪幾賣幾錢 polo 袋？ $400到咯， 咁冇應該唔會係真咯， 會真啦。但係嗰啲喺旺角有賣嗰啲鋪頭賣嗰啲咧，即係佢唔係 Marco， 佢扮 polo 係啦。咁我知你講邊， 係你知我講邊只啦。咁我就本來買呢個袋咧，就送俾我而家嗰條女嘅。OK， 但係我嗰條女就唔係咁中意。我將呢個袋就俾咗我女朋友 再介紹， 我女朋友唔中意，咁我話咁我送個第二個俾你咯，你就將呢一個送俾嗰、那個媒人啦，咁用媒人最好啦，咁啊我送咗俾即係我叫我條女送咗個袋俾個媒人之後咧，咁我嗰條女知唔知同我講咩啊？佢話佢攞咗個袋嘅時候，佢開心到喊啊！ 哦，即系哦，个媒人开心到， 媒人开心到喊，眼泛泪光，即系以我条女嗰个讲法就眼泛泪光。喂，嗰阵啲人要嘅物欲真系唔捻强啊！ 唉，咁就好咯，当其时。 啊，嗰时候咁 啊惨啊， 咁我就好简单啦。咁一路到即系可能未叫即系未卜之前咧，我都仲系叫做拍住拖先，啊拍住拖先，咁啊。除了拍拖跟住就係、是，到我一開完罐頭之後咧，咁你梗要盡翻一個男人嘅責任啦。 唔係嗱，我就想問， 咁可以包養啦。 唔係等等先，拍住拖先。 之前冇包養噶。 唔係我知道，即係要 出嚟。之前你淨係行下街啊，去下東門行下，買下嘢啊。 係。 嗰陣東門 就。但係我真係要問，我唔得，我真係要問。幾個月，大概拍咗拖幾個月就開罐頭嘛。 得㗎啦，係啊。 咁你點樣帶佢出？唔係你點樣開飯？唔係你點樣嗰一晚啊？你有冇灌過飲下酒啊？ 冇，完全冇。 是怎樣的情況我真的想知道、啊、我很有興趣、就是、真的很有興趣。 我第一次想要搞他呢，搞他呢，他不給搞的。 不是拍拖都會拖下手是不是那幾個月？ 有 攬去到 攬乜柒都有、 打車輪都有。 有的啦，嗯，有的啦、嗯。但我搞他那天就不給搞的，想搞他的人。 你想搞他那天，但你不會執通街通巷的嘛。你那天有 沒有我真的在酒店裡面的。 我即是你会带他回酒店倾下偈， 偷偷运他去个海街酒店。 我知道，即是去酒店当倾下偈，谈下心。 系啦，咁啊，其实喺酒店瞓下觉先嘅，瞓下觉咪咪搞佢啦，跟住。 即系你冇租屋当其时，你去翻深圳，你都会过夜就租酒店。 有系啦，咁啊， 咁拍拖期间佢都肯跟你翻酒店坐下嘅。 坐下嘅，瞓下觉啦。 即系 OK 嘅， 瞓下觉，即系瞓下，即系纯粹瞓觉嘅，试过瞓过几次觉噶啦，斋瞓觉嘅啫。 咁你唔系咁，你都会揽下摸下身，但系就唔俾搞。 冇搞。到我一日想搞佢咧，佢反抗嘅。 O、okay、K， 跟住，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你 听我讲埋先，听我讲埋先。跟住我咪发，我咪发烂渣咯。跟住咧，今日佢要我又同个媒人炸型啦。 唔系你等阵先， 而家讲埋先咧，睇下佢真嘅，我讲埋先。我同个媒人炸型咧，个媒人就同我讲：阿边个边个啊？嗰日姨妈到啊，佢预咗俾你搞嘅。咁样，个媒人咁样同我讲啊。 唔系，我想问下。 咁下个礼拜就唔使讲啦。 咪等等先，喂， 咁啊成功啦， 唔得，未問清楚，一定要問清楚就係、是、你就已經帶過佢幾次翻酒店， 好多次啦， 就冇㗎，即係拍拖期間都有嘅， 有嘅， 即係但可能你係覺得時機未成熟係咪？係 啦， 係咪咁講啊？ 係啦，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已經罐頭嚟喎，即係 喂咁其實你好正人君子喎，你唔等係賤啊！ 我以前冇咁賤嘅， 你帶得人哋翻酒店， 我以前冇， 嗱我真係想問下啦， 以前冇咁賤嘅， 如果而家呢個年代。 唔係你清楚，因為嗰陣係介紹，嗰陣都係朋友嚟噶嘛，即係個朋友介紹你唔可以辜負，即係令佢個朋友覺得哇牛你個撚樣暗家產嚟嘅啫，唔得噶嘛。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 即係我要背負咗好多壓力噶嘛嗰啲， 即係話咁唔係你拍拖還拍拖，你可以佢如果佢跟得你翻酒店喺今時今刻呢一日，有邊個唔會覺得係啦係啦係啦？我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會唔會當年真係咁純情啊？ 係咯， 係真嘅，即係堅嘅，唔係啱啲網友嘅。 咁到我。幫咗之後啦，咁咪梗係要做一個男人嘅態度啦，係咪先？咁啊，租屋咁啊，就真係要租屋啦，租水庫。咁我租咗呢二樓定三樓啊，定地下唔記得咗啦。其實我租過水庫兩次嘅，所以我唔好記得。咁我租咗一套房，冇廳嘅，得張床、廁所咁嘅啫，喺曬度噶啦，一套都平息。咁咪兩個一齊住咯。咁嗰間。 咁佢之前住邊呢？ 之前佢自己 宿舍， 牛 嘅。OK， 即係搬出嚟。 佢做歌台嘅。 哦， 佢做歌台。 即係佢搬出嚟啦。 啊，咁啊同我，其實都唔可以咁講嘅。佢有時翻宿舍住嘅，中意咧有時睇時間啦。 OK， 係啦。咁啊，通常我喺度嘅，佢一定翻，一定陪我啦。咁租實嗰條租金幾錢咧？水庫？ 唔知點知啫？ 800蚊。 八九。 咁我每個月咧就俾3000蚊條女。 唔係，我想問下先，打叉下先。 嗯。 即系佢就同你搬出嚟住， 啊，就可以搬出嚟住啦。总之佢可以嚟翻嚟我度住，佢自己亦 O K， 因为方便屌閪嘅，明唔明白？ 明 唔可以下下住酒店噶嘛？ 知道。即系佢都继续住宿舍， 啊， 但系佢之前就一路都 佢可以住宿舍嘅，都可以系啦。 明白。 咁啊同佢行咗一段时间，咁，其实我自己就唔识拍拖，唔识大陆嗰个 culture 嘅。其实， 唔系同居之后，大概一个月见几多次？ 都係三次， 即係同以前啲差唔多。 差唔多啦，差唔多。 OK。 咁因為其實我唔識拍拖，即係咁啊過年啦，咁啊我話照租屋照成啊嘛，咁嗰條女就翻咗鄉下。 嗯。 成個月都唔翻嚟。 係㗎，係翻鄉下。 我知唔知原來係一個咁嘅溝場㗎。 哦，即係當年你唔。 當年我唔好熟㗎啫嘛，係咪先？即係90年代嗰度，我啱啱出嚟玩，我仲唔知，原來係開咗去成個月。咁我冇閪屌成個月乜柒都散啦，啊，基本上， 我即係感情淡咗，你覺得？ 咁就淡咗咯。咁跟住我就甚至同嗰個媒人講：，哎，算啦，我退租噶啦，屌唔使租，因為冇撚用啊嘛，係咪先？ 唔係，咁你叫做同佢拍咗幾耐拖？ 九個月至一年。 即係食完，即係你咁，佢有冇得你玩佢？定係即係都係和平 分手定？冇和平分手嘅，冇分手。 即係覺得自己淡，大家淡咗， 大家淡咗嘅啫。即系我咁讲佢， 即系佢冇 死捞啦，佢冇死捞啦。 即系佢冇话俾你呃咗，要生要死嗰啲。 冇呢样冇。 咁有冇俾分手费先？ 冇喎，都冇喎。 哦，掟波翻 嗰度唔好，可能唔係好興啦，唔知點樣啦。咁咪未成形成，即係想我想講個價錢啫。即係講時而家九十年代嗰、那個價錢真係唔貴。 你講 即 係 租翻個一千蚊唔使。 回歸前定回歸後？ 回歸前。 前。 真係唔貴，一千蚊連埋租水電。 等等，仲有樣嘢。你俾3000蚊一個月佢啊、就包租屋啦。咁、佢當其時佢人工幾錢到？ 喂，都係千零蚊嘅啫。 即係其實佢 佢深圳仲有千零蚊嘅啫。 即係如果當年嚟計，佢同你一齊嘅攞嘅大概可能佢夠當你水電煤啦，可能佢都有千零蚊，即係佢 double 咗人工嘅咯。 Over double， 即係超過 double。咁即係其實佢生活有改善嘅咯，可唔可以？ 係有改善㗎。咁啊鳩你啊！ 唔係咁又問你、啊， 即 係 當時其實嗰啲人咧點樣養個女朋友咧？即係我嗰個年代，通常就係你可以做嘢，你都可以唔做嘢。你做嘢，如果譬如揾1000蚊，我就俾2000蚊你。 我明白。 啊，好多都咁樣啦。其實你聽過以前啲人都咁樣啦。 唔係，我又想問一下先。 即係你咁，你收台3000嘅。咁樣咯。 唔係，我想問一下先，即係。佢當期唔係應該話你拍拖嗰陣時未識佢，未同佢未開罐頭之前，有冇話俾啲錢佢使下嗰啲先？定係買齋買嘢？ 偶然都會有少少嘅， 即係都唔會話完全唔俾，即係都可能即係話，唉、你出嚟俾啲搭下車啊，買嘢 咁啊， 即係都有嘅。 整一嚿水兩嚿水咁啊。 O、okay, K， 但係就唔會多，就唔係冇話去到3000蚊一個月。 唔會 得係 啦。咁啊， 明白。 咁啊，完咗我自己嗰、那個。 咁你嗰次拍拖使費咧？即係同你未食佢之前，食完佢之後，梗係喺屋企 食街㗎。咁通常嗰啲有仔我喺度都我俾錢㗎啦。 唔係我知，一定係啦，香港人。但你 想咩都買下禮物俾佢。 係啦，我嘅意思即係你大個使得多唔多錢溝到呢條女咧？ 其實唔多。 即係印象中唔係話六重本嘅。 五重本啊！嗰時佢起碼，因為佢都想嫁個香港人㗎嘛。 嗱，咁我又問你啦，如果以今日嘅角度嚟睇，佢唔係佢係幾多分到啊？大概 喂，以前嗰啲女大佬。 即係話嗱，唔好講咁多嗱。如果你而家去珠海， 你唔好講咁多。以前嘅喺深圳， 你廣東妹嘛，韶關妹唔靚啊嘛，通常都 講緊有啲靚女嘅。 即係問一問你，如果佢而家喺珠海，佢邊個級數啊？咩價錢級數先？佢屬於 佢啊，佢又唔高嘅，矮啲嘅， 矮啲。 但係佢就係講樣，哦，陳德容。 哦，哇，唔係啊嘛， 陳德容啊 ，OK， 講完未？得明。 你3000蚊一個月， 後生仔唔識喎。 屌陳德容， 唔係後生仔唔識啊，啲網友。 嗰陣我真係我覺得佢似陳德容，我先溝佢嘅啫。唔係咁你又 即係佢唔高， 唔高， 但係個樣就係 陳德容咁樣。同佢即係食飯，我即係食飯，成間食飯 店都望住佢。 最靚嗰條女就係我條女嗰陣。 即係佢係周迅咁嘅樣。 唔係周迅， 周迅差唔多樣啦。 黐陳德容靚好多。 O K， 唔係咁我又想問下啦。你同佢講煲東關，你係講廣東話啊？ 韶關人啊，大佬。 啊 ，OK， 唔係㗎。喂，而家啲人唔肯廣東妹都唔識講廣東話。 所以咧，所以其他嘢我就留翻下個禮拜再同啲網友講下，跟住之後係點樣溝女啦。即係跟住佢咧，我又見到唔係我機事啦。我出下賣下呢一啲嗰當時嘅朋友。 OK， 啊，即係97年之後再玩，即係2000年左右去玩嘅。咁嗰時候嗰啲。玩法又唔同噶， 又唔同 啊！咁啊，但可以帶俾大家，俾大家知道當時嘅陳包養嘅即嗰個 陳包養 嗰、那個經歷啊！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